神话与诗歌，败坏人类，抵挡神的后果。 发展到今天，已有几万年的历史，但是神所造的起初的人类早已堕落了，人类已不是神所要的人类，因此人在神眼中早已不被称为人类，而是被撒旦掳去的人类的败类，被撒旦掳去的人类的败类，也是撒旦所居住所传代的腐朽了的行尸走肉。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，也并不欢迎神的到来，人类只是勉强应付神的要求，暂时答应神的要求，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与神同甘苦共患难，因为人对神感觉莫名其妙，所以人对神才勉强陪笑，献出趋炎附势的神态，因为人并不晓得神的工作，更不晓得神现在的心意。神告诉你们实话，到那日子，任何一个敬拜神的人所受的苦都比你们容易，因人现在相信神的程度并不超过约伯，就犹太法利赛人的心都超过你们，所以若有活的日子临到，你们的日子比那法利赛人遭受耶稣责怪还要严重，比那抵挡摩西的250个首领所受的苦还要重，比那索多玛毁灭时所经受的火的焚烧 眼中。